凌絕頂，一覽眾山小，光明頂。 浩傑、馮知貞。 本節目只代表主持及嘉賓個人意見。 今晚咧，我哋就都系想讨论下啊，美国嘅是否衰落嘅问题。即系环绕呢个问题咧，我谂啊，西方啊，环球啊，呢几日呢一轮都有好热烈嘅辩论。主要咧就系拜登做咗总统之后一连串嘅表现啊，呢个缅甸就唔计啦，系嘛？咁但系呢个喀布尔嗰个撤军，那个整个啊。整个咁样嗰种溃败啊，同埋到而家咧，应该都仲有唔超过100个美国公民咧滞留喺阿富汗，过就过咗8月31日截止日期啦。咁咧，佢哋嘅安危咧就好令人担心。咁啊，仲有咧就系留喺阿富汗好多受过教育嘅妇女，包括做教师啊、官员啊、议员啊呢啲咧，即系位数咧系甚多啊。虽然塔利班说啊，他们愿意采行一条温和的路线，而中国亦都有份呼吁呢，叫他不要癫，不要那么癫。但是呢，塔利班是一个非常之松散的政权。虽然呢，他在大约十几年前呢是短暂执过政，将整个国家当然呢就是经济破败啦。但他山头众多，就派系林立。根本咧，绝大好多咧，呢啲所谓嘅战士咧，都系处于一种未开化嘅状态。你同佢讲常识、逻辑、道理系完全嘥气。呢啲人咧，净系识咧一世咧，就留住啲大胡须，包住个头，又揸住把枪向住个天，砰砰砰砰砰砰砰咁开枪。咁咧就过完佢嘅一生噶啦。咁有啲咧就窝藏同埋勾结阿盖达。咁而家虽然呢个伊斯兰国系同塔利班咧理论上咧系敌对嘅，但系而家西方比较紧张嘅就系，就算塔利班唔同伊斯兰国一齐勾结，伊斯兰国都会趁美国呢一个势啊，呢一个衰败嘅势咧，就乘机啊喺呢一个阿富汗啊巴基斯坦呢一度咧系扩张势力。所以话口未完咧，纽西兰咧即刻有一种系来自斯里兰卡一个前难民，一定要强调呢个身份，系攞住把刀咧喺奥克兰啊一个超级市场嗰度咧胡乱斩人，咁咧就有警察嚟咧将佢咧即场击毙。 系，然后政府亦都 define 咗呢一个咧系一个恐怖嘅袭击， 系啦， 因为佢本身系除咗宣扬政治理念之外咧，其实佢都几无差别攻击嘅。 系啊，呢个就正式系恐怖主义啦。咁啊嗱，呢啲咁嘅恐怖袭击，我哋记得喺川普嗰四年咧，都相当之罕见。咁你而家咁样样呢个阿富汗咁一败咧，系冇咗个气。这个呢，中国人来讲讲个气呢，这个字是非常之重要。 跟雷教授讲个势是一样 的。气和势有少少不同，为什么不同呢？我一阵再讲。气呢就比起个势呢是更加抽象。一般来讲呢，势呢就是出自这个孙子兵法。孙子兵法呢是讲这个用兵呢是要有形势。所以我们讲今天形势大好，形和势是不同的。好啦，形同势呢，即係嗰陣时讲兵呢、这个用兵嘅时候，某种嘅布阵啊，这个布阵呢摆出嚟啊，这个呢系一个咩形，比如罗马咁样有矩形，有 方 形啊，有呢线形啊，这个呢三种步兵啊，那个布阵呢有三种，咁你有几多人，然后系一个乜嘢嘅地理，比如平原定系峡谷啊，定是海滩，你是报几多少人，这个人呢一报出来然后呢你远远去看一个 Y shot， 你就看到这个形。然后呢这些军容啊，那个士气啊，那个呢包括他们的军备啊，还有呢他们的武器摆了有几多少在若干啊，还有再跟敌方那里一相比，你就判断到一个势，所以形势就这样。 但在形同细之上做一个戏字。这个戏呢就不是一定关乎于在个战场内外的那些军队。 嗯。 而在战场外面即是那个指挥部，甚至那个三军统帅。甚至你而家讲美国嚟讲，就远在白宫、华盛顿同埋五角大楼，你嗰度嗰阵文官摆出嚟嗰个款，你嗰个三军统帅嚟，美国嘅三军统帅就系总统， 有冇个气场去震慑佢？冇错， 总统咧虽然系四年一任选出嚟，其实未必识军事，咁啊，每次呢个战争咧，总统多数咧。都是要听参谋长，这个国防部长、三军司令、交出来交上去的一个 proposal、应该怎么怎么。通常来讲呢，如果不是用一些极大的毁灭性的那些武器呢、这个美国的民选的总统呢都会听从。这个呢军方。 是都是坐在个冷气房上面望着部电视。 但是这个人出来见人的。你平时的谈吐啊、身形啊、你那个用兵之前啊、你那个做过什么啊、讲过什么啊、那个民望啊、正所谓震不震得住个墙啊，这些就是中国文化的一些的精髓。这个胡兰成在他的山河岁月里面呢，就是虽然他在这个中日战争的期间，他的人呢就在浙江这些这样的地方呢到处呢可以说是流亡。他写了一连串呢就是讲这个呢中日战争之间的一个戏字。他用道家老庄那种这样的精神来到讲。所以你现在看到呢，不要讲形同势先。你就喀布尔机场那个美军那种撤退的溃败，既无形亦输了个势。但是那个戏败在哪里？就败在拜登在白宫那个这样的款。你说撤退那个机场我们看不到，你不是说打仗、但是你要讲到那里美军到底有多少呢？八千你不需要摆出个形出来，因为你现在不是拿破仑大战这个威灵顿。 你有个高大威猛的警官在这里，然后揸着枪就得了。 没错了。但是呢明显呢个势呢在个后大后方呢，即是加上这些新闻媒体的影像呢，即是那个戏呢就真是。唔得啦。 虽然我哋今日都知道咧，拜登其实佢就冇咗自己一套啊，又佢嘅戏又唔系好得，形同势虽然都有个款嘅，揸住支枪都仲系好靓嘅一啲军人。佢大个问题咧就系话，究竟成个美国系咪因为真系呢件事之后，我哋就失去咗见到佢一个所谓世界警察嘅地位啊？又或者个霸权地位系咪真系受到即系干扰咧？其实呢个真系令到我翻去睇一睇另一本书，其实就系呢、這个曼德斯古同埋 James。Robertson 一个嚟自耶鲁，一个嚟自 MIT 咧，佢做咗一篇嘅书喺我冇记错零一二年度，就系讲紧 Why Nations Fail。为何一个国家会失败？其实呢本书当其时系一本畅销书以外咧，就系呢两个嚟自唔同学院嘅教授咧，都问嘅一个问题，就系、是、有啲国家咧系真系做极都做唔起嘅，而有啲国家咧其实个经纬度唔系好多，经济发展唔系好大，但系的确系会成功。但系归根究底咧，其实一个国家之成功与失败咧，就千万唔好睇一啲一时三刻嘅战争因素，反而睇嘅咧就系嗰个所谓嘅制。道咧，同埋权力分布咧，先至系一个国家系咪会失败嘅主要原因。当然我哋对于拜登嚟讲咧，即系冇人对佢有期望啦，所以即系当佢大家嚟到出嚟嘅时候，都有啲失望啦。喂，但系同一时间，我哋唔能够将佢好 jump to conclusion 就话喂。拜登今次撤退咗之后，美国咧就已经失去咗霸者嘅地位啦。但你望翻住，经历过 Donald Trump 社会撕裂。经历过拜登的一个左翼的上台，觉得非常之软弱，但是美国依然他的局势，他那个的华尔街的经济情况，他发挥着市民的创意的能力，同埋甚至乎他可能在疫苗研究上面的领先地位，你见到知道他冥冥中背后呢，其实有个很强力的机构在支撑着，这个机构是有他的文化，有他的 system， 所以你说是不是真的 Why Nations Fail 呢？好像当然 呢個 Biden 係 fail 嘅， 係， 但係美國就好似唔係點 fail， 我哋係咪錯判咗少少咧？ 你頭先講啊 ，Biden fail， 但係美國唔係好似 fail 咧，呢個咧係值得爭議嘅。嗱，佢裏邊有一個內在嘅邏輯問題。 嗯， 美國如果唔 fail， 點解你明知呢個拜登係老人痴呆，同埋明知道呢一個奧巴馬在任嘅時候，佢自己都睇唔起自己選嘅呢個副總統。 嗯， 再加埋而家呢個副總統何錦麗， 嗯， 啊，擺到明一大笑姑婆喺加州做個檢察官， 嗯， 係咪？同埋咧歐佬常委 ，OK， 呢啲咧全無外交經驗，你而家派咗佢去咧， 去越南就知差唔多冇 嗰度咧，而家越共都睇你唔起， 嗯， 你未到人哋越共咧，就即係話我哋唔會咧。靠落去挨落去你美国嗰度，嗱有几多分真我哋唔知， 嗯， 但系咧呢个咧错咗你个戏，呢个咧系够胆串你， 嗯， 咁所以你话喂，有时呢个问题咧系一个哲学逻一个叫政治哲学嘅问题， 嗯， 如果美国系强嘅， 嗯， 佢嘅选民会选出第一流嘅 人才 政治家， 嗯。 啊！你話唔係喎，冇喎、啊。喂，而家成個華盛頓個政界裏冇人才，嗰啲叻嘅人才走咗去華爾街，或者走去直谷、啊。嗱、我唔理啊，走咗去華爾街同直谷嗰啲係咪真係個人才？但你成個美國東岸華盛頓、紐約、波士頓、啊、再加埋芝加哥呢啲，全部係嗰啲名校匯聚嘅地方。 嗯， 哈佛啊、耶魯啊、MIT 啊、波士頓啊、呢個 John Hopkins 啊。 嗯， 啊 George Town 啊，啊智富林立，亦都咧系有好多成功嘅商界， 嗯， 精英啊，嗱、学者咧就太多啦，我认为、学者可唔可以转身为一个政客咧？嗱、呢个咧 有奥巴马嘅， 奥巴马系咪真系个学者都系另计啦？ 学好 咁，所以如果美国如果唔 fail 嘅话咧？佢又有一个两百几年咁健全嘅制度， 嗯， 同埋咧，如果美国嘅民主系 work 嘅话咧， 嗯， 就冇理由咧，你系连续两届嗱一个阿川普， 嗯， 嗰啲左派嗰啲恨之入骨啦，话佢癫噶啦，话佢系恶魔啦，好啦，咁你至少俾一个似样啲嘅出嚟， 嗯， 但系你整一个痴呆嘅出嚟，喂，咁连续八年我睇啊，你不能够话美国呢个制度系成功噃， 嗯。 民主是不是成功呢？长远是另一回事。 嗯、 但是显示到美国的制度本身里面的结构、 嗯、 或者支撑起这个制度的某些因素、 嗯、 是出现了很致命的缺陷。 不过我跟你反过来想，我认为就是因为选了这两个人反而解释了民主未必很成功、但是美国这个 system 举例来讲，就是好像那时候波音飞机那只叫什么、是不是、A 几多零 ?737?A3780 那些 不是 ,380 是大飞机模式。737、 嗯。 好像说在那个埃塞俄比亚那里、就坠毁了一只、 嗯、 跟住又坠毁一只、 哦。跟住就要全厂 call 跟住全部 call 回去嘛。 是 吗、 啊、 我们不可以说这个飞机这一种这种发明了100年的交通工具呢是 fail、嗯。但是波音、起码里面、这个制度、这个 check and balance 的制度或者这个 technical 的、在技术上面、这个复检的制度、肯定是有问题的。 嗯、 所以你嗰只呢啲737即刻收回， 有提咗出嚟啦。 系啊，冇系啊，即刻唔敢再出。 嗯， 嗱，你而家就系啦。你既然话一个川普 fail， 而家拜登又 fail，、你就如同呢只呢只737 Max 咧，系连续坠毁咗两三架。 嗯， 咁喺呢个时候你仲唔检讨？唔检讨嘅时候咧，嗰啲左翼嘅选民咧就继续喺度闹闹右翼。阿 Trump 嗰啲當然咧，亦都有嘲笑緊咧，選呢個拜登個嗰啲人。 嗯， 喂，如果咁樣好大鑊嘅， 嗯， 我哋要問 What next？ 以後點咧？我廣告翻嚟再講。 人傑地靈，光明頂，指點江山，笑傲江湖，光明頂。 陶杰、冯志正。 你刚才讲的这个叫民主啦、首先是民主比较笼统的方式。美国呢，我认为那个基本上三权分立这个制度呢仍然是牢固的。但是三权分立里面那个司法权就不是民主的。不是民主产生。 他那个是相对民主，但不是好像真的绝对民主的，即不是连连换。 国会就是。好啦，咁本来那个制度呢好自豪呢，就是行政、立法、司法三权分立，再加个新闻自由第四权去监督。好啦，但是这个制度里面第四隻脚呢，我们看到这两年那个纽约时报 CNN 华盛顿邮报那种一面倒，再加上 Twitter， 再加上 YouTube,Facebook,对这个川普的那种仇恨呢已经是超越了一个呢合理的程度。因为对川普的仇恨呢而对世界上其他的一些呢邪恶的势力呢例如这些伊斯兰的极端势力或者阿拉伯世界呢是出现一个纵容。所以呢第四权呢肯定是有问题 的。但如果我们刚才将综合了，成日都说喂美国的传统特色是什么呢，三权分立和民主制度。这个呢其实是一个未算是很精准的准确 的描述来的。美国一个所谓的制度的优势呢，除了民主大家成日见到的选举总统之外呢，其实最强的厉害呢就是在于它那个所谓多元化。不是讲紧话不同人种的多元化，是制度的权力的分散。即是究竟哪一个人可以决定到这件事呢，其实它是可以分散了十几个不同的机构去决定，而且互相制衡的。即例如同一条外交政策在中国发生的呢就是习大大说了算的。哪怕我们早两天见到可能之前讲的深度改革的问题，跟着胡锡进讲了另一个版本，去到最后都是习大大说了算的。但是你在美国的立场就很不同了，即总统是有套美国的外交政策，司法系统可以推翻总统美国的外交政策。你看 Donald Trump 的时候，一啲所謂嘅最後嘅最高法院咧，係推翻個 Donald Trump 嘅一啲移民條例。國會當然亦都有自己嘅外交嘅事務。咁所以同一條國策係有三四個唔同嘅機構咧互相制衡。所以美國嘅民主制度，你事實上選咗兩屆都選咗好似一個 Donald Trump， 另一個都係 Biden， 好似都係冇個好嘢出到嚟。但係佢個 system 可貴之處咧，就係哪怕我喺成個 system fail 咗其中一環咧，成個美國制度咧都係唔會失敗。所以剛才说我们相信美国的民主是失败的、但美国的制度呢还可以顶到下去。 他的民主是失败的，但是制度出了问题、但是未到致命的程度。好了，我们在新闻之后我们会继续去探讨、美国民主到底失败在什么地方。这个呢你听开光明顶这两年我就严正指出 是 他内部出现问题。民主是要靠民的。你要靠民呢是要支撑的，是不 是？ 你这个民呢，如果呢 整体民智未开就大了。 你民呢不是神圣的。你不要以为人民呢是一定啱的。人民是看他有什么人组成的。有什么教育背景、教育程度和什么文化背景的人去组成的。所以这个世界民主不是说放诸四海，不是说皆准，是放诸四海皆 work 的。有一些民族呢是你给了他五千年那么久，他怎样努力去学，或者他里面少数的受过西方教育的一些人回来苦口婆心著书立说呢，他整体来讲不得就是不得。 咪有个笑话在人类学成日讲的嘛，就是你如果比咗民主阿兹特克人呢，他都是会一起处死那个妇人的，然后变成他祭神的。 你是那些非洲那些食人族部落，如果来一个白人传教士，一个人对那里五百个这些未开化的、你咪叫他投票咯。他投完票一样是煲滚水，是将个传教士是鉴生六熟而食人肉的。这个是不是民主？是。好啦，新闻回来再讲。 午夜会高峰，煮酒论英雄，光明顶， 陶杰、冯志正。 美国的制度呢在原则上仍然是呢在人类这么多个国家这么多种文化里面呢是最合理，还有最能够 防范出错嘅。但美国嘅民主咧，而家呢十年开始出问题。出咩问题呢？我哋呢几日咧系将会陆续去探讨。我哋讲啲例子先啦。譬如话，唔好讲话美国嘅民主，美式嘅民主，民主到底喺唔喺一啲另外嘅一啲文化背景嗰度实施得到呢？例如话，有一位高人啊，佢话咧就系、是、举个例嚟讲，就系、是、民主化之后嘅缅甸人系选咗呢一个昂山素姬，昂山素姬咧系民主女神，加入咗军政府做咗顾问之后，佢系回应民主诉求。搞到咧少数族裔罗兴亚人受迫害甚至屠杀，而民选嘅昂山素姬对此， 系 并无任何公义嘅呼吁， 甚至结 果你搞到咧英国嗰啲左翼咧要咧褫夺佢嗰啲牛津大学啊，俾佢嗰啲荣誉， 同埋有啲人权奖啊，部分人权奖系要收翻。 嗱，当佢哋好愤怒咁要收翻昂山素姬嘅呢啲咁嘅人权奖嘅时候，佢哋只係发泄，佢哋冇同时去思考点解昂山素姬係会变到咁。你唔好 take it personally， 你唔好喺个人格嗰度呢係去话呢个昂山素姬呢点样权力令人腐化。唔呢、个权力係民主俾佢嘅权力。昂山素姬唔是攞带住支军队杀咗入去仰光咧，系歼灭呢个军政府，自己坐上去嘅。啱嘛？虽然佢嗰、那个国会嗰个议席嘅分布咧，仍然其实非常之咧唔公平，系嘛？ 但系事实上个社会嘅民望个声望系俾咗佢。昂山素姬自己系冇任何嘅官职咁滞。 系啊， 其实佢嗰个官职系因为佢丈夫同个仔仲系外国人，所以攞唔到官职嘅。 攞唔到啊！ 系啊，所以但系个问题就系佢嘅民望系用个民望去镇住呢件事。 系啦，冇错。 当全球记者就同昂山素姬讲：，喂，你作为一个诺贝尔又攞过咩又做过晒嘅民主奖嘅人， 佢净系识得走去去窒阿昂山素姬啦。 系啦，跟住就问佢话：，喂，不如我嚟睇下罗兴亚难民营系咪真系发生你啲咁嘅事？佢是拒绝了的，所以你会发觉这件事为什么会拒绝了呢？ 他拒绝之后呢就受到西方记者和学者的攻击，但他们攻击是没有用的。你攻击之后，你下一步你应该想这个深层次的问题， 是 为什么是同一个昂山素姬，为什么有这样的变化？ 是不是就上了台他就变了坏人啦？定是其实本身在这个族裔或者这个国家一搞民主制度，其实罗兴亚人本身就被迫害了。 所以这句叫做权力令人腐化。 是 啊。这句说话这个 Lord Acton， 英国的人。 是。 一转化去某些非西方的国家和民族。 是 民主令人腐化，就不是权力令人腐化。 是。 民主赋予嗰个权力，嗱呢两个例子咧，一个就系几系 fictional 啊。如果你话西方食人族啊嗰啲咁样，叫佢哋一人一票，一个你未开化。 但罗兴亚人嗰个真嘅、哦。 咁但系咧，缅甸里边好多年轻人啊，好多和尚，佢哋经历过抗争啊，咁多年啊，缅甸嗰啲主要民族，咁呢个咧，去迫害呢个罗兴亚族嘅时候咧，缅甸嘅大学生啊，佢哋嘅和尚啊，佛教的和尚有没有积极地出来是去为罗兴亚的少数族裔请命呢？ 甚至乎是不是调回转头，就是因为很多佛教徒的时候对于一个信回教的罗兴亚人， 所以这个问题 是做了杀心呢？ 就西方轻轻放过就没有深入去研究，这个是西方学者的失职。 不是这个学术的失职， 或者他们不敢面对。 因为都有一个大问题，就是你讨论到不同人和人之间呢是有一个很典型的差异。那个差异呢尽量在个民主的理解底下呢就尽量不会讨论。因为讨论的话呢就会牵涉到即很多 racism 啊等等的问题。 好啦，但你不可以说不讨论的嘛。是不 是？ 因为世界上古往今来是有很多不同的种族。的冲突，同埋一个咧民主成功嘅社会，当佢出现一啲非主流文化嘅外来嘅移民入咗去，然后人数越嚟越多嘅时候， 系 佢哋又拥有投票权咧， 你嗰个民主咧系会冧噶嘛？ 系啊，同埋我哋之前头先讲嗰套 Why Nations Fails 嗰本书咧，佢探讨几个地区点解会越选越穷咧，佢都系讲紧喂民主底下佢真系会越选越穷噶，因为可能佢资产集中咗喺部分人度、技术部分人度，你选嘅时候咪特登选其他嘢出嚟咯。 所以而家成个西方，尤其呢个美国，点解陷于一个嗰、那个气啊，系散散地咧？不是说等于中国和俄国呢找到他们自己条路，他们这些呢就沾沾自喜，这个另一回事。 不是非黑即白的。 不是等于那个 work, OK? 我今天呢专研究这个呢美国那个气为什么散的问题。就是里面这个制度、里面这个民主那个文字出现问题。这个文字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新移民。新移民极多。 但呢个本身是立国嘅时候一个重要思想嚟， 你讲得啱。立国嘅时候，华盛顿、杰弗逊，二百几年前，佢哋系英格兰嘅移民，跟住系爱尔兰嘅移民，苏格兰嘅移民，波兰裔嘅移民。 咁跟住林肯嘅时候，谂住再开放埋俾， 唔系，嗰阵时个移民咧，对于华盛顿嚟讲，那个概念。是来自西方白人文明社会国家圈里面的移民，他们完全没有想到有一天是非洲有色人种都变成移民，而且和他们的地位平等。咁呢个系林肯之后出现一个重大的改变。所以呢个叫华盛顿讲的时候呢，呢个他们立呢个宪法的时候呢，那个宪法个初心啊，因为华盛顿本身都是奴隶主嘛，佢出啦，佢个成班系呢四大国父啊，五大国父啊，系嘛，个 founding fathers 个初心冇一个，系估得到原来百几二百年之后，呢啲咧喺嗰个棉花园里边嘅奴隶系经过林肯、马丁、路德金，之后佢哋咧系成为拥有投票权嘅美国公民。所以他们所谓的包容移民是指包容他们那种族裔和宗教文化背景，特别是基督教、okay? 你真的回到去呢，搞到大家开始抄一些 Federalist Paper 来看， 你自己看啊， 是 自己睇啊， 系嗰个年代有个大嘅背景咧，的确即系嗰班 founding fathers 咧都系全部白人嚟嘅，全部都系好笃信基督宗教嘅。 第二，罗马帝国点解会衰亡咧？就有两派嘅睇法。第一派咧就系呢个名著名历史学家嘅呢个 Gibbon。Gibbon 咧佢话罗马帝国点解会强盛咧？一千年到咗公元啊五六百年开始咧系冧咧。个里边咧就出现一个所谓嘅 internal weakness。就系内部出现问题。咁啊吉朋咧就话其中一个最大嘅原因咧就系基督教。喺耶稣死咗之后。二三百年咧，终于喺罗马帝国壮大，而罗马帝国镇压唔到啦，于是基督教咧嘅教徒越嚟越多啦。咁基督教咧宣扬嗰种大爱啊，吓嗰种咁嘅仁爱咧，系令到罗马几百年以来啊嘅嗰种战斗嘅精神，一个叫 fighting spirit 咧，系被削弱。 同埋调翻转，甚至乎系个阶级嘅嗰个管治都完全削弱咗， 因为咧。这个耶稣你有看到他在福音里面他是一个精神领袖，但他不是一个军事领袖，他是讲那个呢要爱你的敌人，他没有一句是叫你人不拿起武器是和研究的方阵是怎样呢，是击破这个罗马兵。 二千零二十年来我们最强大的左翼第一个就是耶稣。 是耶稣。好了，第二种说法呢就是今本世纪之后兴起。就是说罗马帝国衰亡最关键的原因是外来移民。其中呢是日耳曼的移民。因为呢那时候这个罗马帝国一路呢他扩张的时候遇到这个高卢族。亦都遇到这个哥德族叫做，其实即是后来的 Germanic 那些，这些本来对于罗马帝国是蛮族的，但是因为你的国土一路一路扩张，一路及这个莱茵河，就变了这个哥德族，即是叫后来的日耳曼族，就越来越多，就成为这个罗马帝国里面的一些子民， 甚至乎富商添， 甚至是因为这些人就不断是参与罗马帝国的贸易，一参与贸易，他们钱多了，尤其是人数多了，就类似是犹太人， 咁然后咧，佢哋开始咧就对于个利益分配 系要产生质疑啦， 发言权啦。 嗯， 同埋最严重咧就后来罗马帝国咧系向西、向东同埋向南扩张。 嗯，仲 包括咧系要打波斯帝国。 系 同埋阿拉伯世界发生战争。 嗯， 佢要 recruit 嗰啲兵员咧系唔够。所以基层嗰度咧就好多呢啲 Germanic 日耳曼人咧就加入咗罗马兵。 嗯， 好啦，呢啲日耳曼人咧嗰个战斗嗰个基因嗰阵时啊，唔系后来啊，唔系20世纪啊，相当之弱嘅，系嘛？ 嗯， 好啦，呢、這个时候咧就罗马帝国咧又要面对来自呢个东方嘅匈奴啊。 嗯， 嗱，匈奴同埋波斯帝国咧呢啲咧。他们的 fighting spirit, 那个军事精神是很强的。 嗯， 即是说他一去到战场打仗是见血的。 嗯， 是非常之血腥的。 嗯， 那你那时候罗马兵本身呢就比起那个世纪这个纪元耶稣纪元的前后呢他们那个罗马士兵就多了新移民。 嗯， 这些新移民呢佢對於羅馬帝國嗰個文化效忠，係冇純正嘅羅馬人喺800年前、800年前咁強。咁所以咧，就呢、這個有一派嘅歷史學家，例如呢個叫 Hitler， 就話其實羅馬帝國係被呢啲非我族類，而且又無法融入主流的外來移民在裏面搞垮。 是那種內部的肢解呢正正就是因為它本身的權力呢在羅馬帝國就很強行呢就是羅馬人為一跟著羅馬屬土公民第二是一個明顯的權力階級分佈。不過個問題就是因為我們所謂的二等公民就是剛才你說的那些海外移民呢其實突然間就發覺它一是有錢一是多了一點軍權參與了軍事行動導致到所謂這個一等公民和二等公民之间呢其实是有个权力的拉锯。这个拉锯呢就搞散了一个帝国。 是 但是不单止发生在罗马第二个在香港人可能很熟悉的咩就是唐朝。唐朝政府的末年呢你会发觉很多军人很多官员呢是不是汉族来的。 安禄山啦。是 啊。 范镇之乱啦。 是 啊。啱啱其中 一个。大部分节道士都不是汉人。 大部分节道士不是汉人嘛。 是啊。 系嘛，所以非我族类啊嘛， 嗯， 佢对你呢个叫汉唐啊，呢、這个主流文化呢啲咁嘅安禄山啊，系嘛，系冇一个叫身份嘅血缘嘅认同同感情啊， 或者 佢哋只有权力欲啊嘛， 冇错，佢调翻转个问题就系问点解个汉人变咗个皇帝，我哋要食第二浸水，做咗节道使，但明明钱喺我哋度，军队喺我哋度， 所以呢个移民嘅问题系、族裔嘅问题，系你非要面对不可。 嗯， 但是当你面对这个问题呢在今日来讲就变成叫敏感我说广告回来做。 人杰地灵光明顶。多少天下事进赴笑谈中。光明顶。 陶杰冯之正。 所以几年前呢我就尝试提出一个很敏感的问题就是德国的汉莎航空公司法国航空公司敢不敢雇佣阿拉伯的移民训练他们做机师、然后以这个叫多元种族共融为名是拿来做广告宣传、你估啲人会不会答、我问你中立、会唔会 啊？唔系呢个个情况，你咪可以好明显见到，即系你唔使讲种族问题添，你净系而家望住电视睇奥运，你都知道。 咁你话四十年来由阿拉法开始劫机嘅嗰啲啊，个族裔啊，绝大多数系边来自边个地区？ 系咪虽然 好简单，又好现实嘅问题。 虽然喺左翼眼中咧，就佢哋劫机咧都系因为你哋逼佢嘅，咁所以咧 我唔理啲垃圾啊！我如果买咗张飞机机票上飞机，我就系想呢一程系平平安安，唔遇到劫机。 嗯。 我唔会理你呢十几个钟头有啲乜嘢人受害，咩帝国主义压迫，然后呢就走去攞把刀行住嗰个机师呢，然后嗰隻手攞住个炸弹 ,ok? 嗰十几个钟头呢几左交啊，坐喺嗰个 business class 呢、都吓到赖尿嘅。 嗯， 啱唔啱啊？呢、這个唔系俾你讲耶稣俾 lecture 嘅时候，系咪先？ 呢个就系俾钱买机票好见真章嘅时候，市场就见到噶啦， 系咪？ 你其实 即系讲到你点爱国啊，点咩？讲到你个仔，你送去边个学校读书咧？边个国家读书就 系 咁啫。 同埋你喺美国，你见到个 suburb， 你发觉咧，原来全白人嘅 suburb 真系贵啲嘅。咁你真係冇计喎，嗰个 咁呢个咪市场囉。 个 market 就俾咗个字你㗎喎，咁当然 係囉，咁好冇人啦。嗱，我而家讲呢啲事实出嚟，唔係等于话我觉得咁样公平啊。咁但係啲左交一听呢、這个叫 係但係 racist 叫不能，呢、這个叫禁忌嚟㗎嘛，你提都不能提㗎嘛。 唔因为事实上你嗰个学术嘅禁忌个位喺边度呢，就係、是、因为你挑战緊一个好 fundamental 嘅理解，即係成个民主嘅存在呢建基于上帝做人呢，係人同人係一样。 所以唔係我嘅错嘛，唔係你嘅错，上帝嘅错嘛。 哎呀，咁 呢个巴别塔，上帝做出人类咁多种千百种唔同嘅语言，係、妨碍沟通㗎嘛。同埋制造误解㗎嘛，係咪 係。 咁我冇辦法，今日亚当夏娃开始加埋个巴别塔。 咁事实上巴别塔都系上帝整嘅。 咁但我哋只能够希望利用科技去减少误解产生嘅仇恨㗎嘛。 係。 但係似乎呢十年不但唔成功。而且仲惡化， 同埋當其時個民主嘅理解咧，對於移民嘅熱潮咧，有一個好簡單嘅解釋嘅，就係、是、如果你個移民嘅多元種族嚟到去美國，只要我過咗一定嘅時候咧，我哋就用我哋嘅文化大熔爐，嗱，無論你 呢個自信 係啦，嗰種自信就係無論你係非裔嘅，你係歐裔嘅，嚟到嘅華裔嘅、都得。 呢、這個自信近年係俾裏邊嘅白左開始去摧殘。佢话点解我哋要先假设我哋呢个主流系优越，你要走嚟咧系被我同化。 Founding Father 话优越啲啊嘛，如果唔系就唔使 founding 啦。所以呢十年八载咧系出现一个变化。 系啊， 咩种族熔炉啊呢啲嘢，种族熔炉一个大前提嘅，好似罗马帝国，罗马帝国咧喺呢个几元后咧系欢迎，系一个好 inclusive 嘅 empire 嚟嘅。佢因为咧，佢随住领土嘅扩张，佢必然系遇到不同嘅语言文化嘅部落或者种族，佢希望欢迎佢加入嘅，但系有条件嘅，一定要融入罗马帝国嘅主流文化。 系你攞条香肠入城市都可以，即系受到刺激。 个问题就系、是、当你罗马帝国嘅教训就系、是。当你容纳少数嘅族裔嘅时候咧，呢啲族裔维持嘅少数咧，佢会好努力，去融入你嘅文化，例如咧学下你个文字啊咁。但系当佢慢慢形成多数咧，佢又喺譬如话喺唐人街，佢可以办自己嘅学校，办农历新年舞狮，又慢慢咧开餐馆，开餐馆咧就请嗰啲父母过嚟。啲老人家过嚟个讲客家话，讲福建话，自己串门，佢唔需要讲识英文嘛，因为你个人数已经越嚟越多，多到成为一个 community。 系， 咁啊唔需要 border 去 assimilate 系咪啊？或者呢个系人之常情。 或者唔单， 所以而家就系话你而家，我再问啊，所以点啊？你而家嗰啲 BNO 去到咧，慢慢越嚟越多。话聚居为香港城咧，你小心喎呢样嘢。 系，你本身就唔 assimilate 嘅。 你越是强调一个叫香港城，一个海外维持香港身份，同时你都 reject 一个 notion， 就是你应该 assimilate into 这个英国的主流文化。当然两者并不排斥的，完全可以两样都可以脚踏中西文化是精通，但是这个里面是少数。100年来只得一个福建人，只得一个叫林语堂。广东人只得个邓永昌可以做得到。 同埋唔单止佢两个，尤其系做呢件事啊，甚至乎话，如果我哋去讲紧一个外来移民去当地融入当地身份咧，其实必然考虑一件事系咩？就系、是、你一定要，你不能够去即系好容易擦掉自己过去啦。你可能仲记住香港嘅种种事物啦。 呢、这个冇问题嘅， 但 系可以记住。 而家你要问紧你只两套身份符号点样用？ 但系你要几强调？你去到外国仲要几强调？ 系咪？ 同埋你个强调可唔可以融和一下咧？ 同埋你嘅强调嘅同时，你系咪应该留意周围嘅英国人？ 嗯， 有几 pay attention， 即系话有几多票房啊？ 嗯， 有几多个 market？ 其实 定系你自说自话？ 系。 系咪？ 头先你讲嗰两个即系个唔好学者咧，前辈咧，佢讲紧嗰个融合咧，未算融合得最好。最好系边啲咧？就系、是、喺港英时代嘅华人，佢人数最多，但系佢融入英国文化融入得最大。 英国殖民地时代唔系港英，港英呢个 term 本身咧 系 有意思， 系带有批判嘅。 好啦，下星期一晚十一点， 人杰地灵，光明顶。